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再有一次机会来到我们弟兄姊妹的当中。那刚才在跟蒋勇弟兄祷告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这个教会现在有新的牧师了啊。我想这个对我个人来讲，我是非常高兴这个事情啊，因为在如果教会有一个牧师呢，对教会的发展呢，绝对是有很大的帮助啊。那我们这一次呢，为什么这个事情对我有很特别的意义呢？因为当我在准备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啊，提摩太前书是一个教牧书信啊。那么在教牧书信的时候，其实整这个提摩太前书要讲的事情，就是你在教会里面该怎么办啊。那么我想的确这个教牧书信呢是很适合在教会里面来仔细的来读这个教牧书信。好，那么在这个提摩太前书呢，我们知道说其实呢在第四章一开始呢，他说圣灵明说啊，那么你如果再从这个三章的结束的时候呢，是那首诗啊，第十六节说这个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啊，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啊。那么接下来四章一节马上就圣灵明说，那么其实我们如果注意到这个问题呢，就会发现说当一个保罗在一个很深的祷告里面啊，因为他说这个大灾啊，这是一种感叹嘛啊。你看在保罗在罗马书的时候，他讲什么深灾啊，就是说这是这个神的爱啊，是这样子的。那在这个提摩太前书讲大灾，讲到对神的那个崇敬，他把那个表达讲出来，其实是一个祷告啊。那么这个祷告结束的时候，是一个完全正面的事情的结束。可是那个结束接下来马上就谈一个很负面的事情，他说圣灵明说，因为在后来的时候必定有悖道的事情。那么其实如果你看和合本呢，他是圣灵明说是看不出来的，但如果你去看那个吕正中的译本呢，他其实是有一个这个是有一个但啊，但是其实这中间有连接词的啊。那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呢，有的译本写 now，有的译本写 but 啊，就说明呢，其实这个第四章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段经文啊，从四章一节到六节，这段经文其实是紧连着三章的这个十四节到十六节的啊。所以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要了解说这段经文为什么摆在这个位置啊？那么它是不是有它特别的意思呢？我想一定是有。因为从那个连接词你就可以看见说这段意思是要连在上面那个意思。好，那么我们如果说这个在第三章的时候其实第三章的最后面这几个四个这连续几个都是背这种语态呢，它有很特别的地方，它就是要强调那个近前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其实提摩太前书整个这个提摩太前书啊，他的主题呢就是讲到这个救主神，讲到信仰的纯正，讲到敬虔，讲到有一些争论，然后讲到呢这是可信的话。所以你如果从前面来看的话呢，这几个字都会出现，这是可信的话。好，那这些都是一般在教牧书信里面常常出现的主题。那教牧书信我们知道就是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就这三卷啊。那么讲到提摩太前书特别这一书这一章的主题的话呢，它其实是讲到教牧的责任。其实呢可以说啊，这个保罗非常看重提摩太，因为保罗书信有十三卷啊，其中有六卷呢都是说我和提摩太给你们写这封信。所以保罗是非常看重提摩太这个人啊。那么他写提摩太前书呢，就是特别讲到对他的这个教牧上，你应该去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提到他对教牧的责任。同时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有一点很重要的呢，是要驳斥那个错误的教训。其实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一段呢，就是跟错误的教训有关系的。另外呢，在第二章开始到第三章讲到教会该有的事情是什么呢？一个是祷告，一个是敬拜，还有呢领袖的资格。所以我们现在大概知道说，这就是提摩太前书。我们今天要讲第四章的时候，前面的主题就是提到这些。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在其实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就已经出来了。因为第一章就提到了这个第七节哈，不是这个，好，第三节啊，他说呢，你去嘱咐那几个人啊，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就讲到这些事情啊。然后呢，到第十九节呢，他讲到呢，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啊，有人丢弃良心。那么这几个字呢，到了第四章你就看见了。到第四章第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接着讲到什么？他们的良心呢，像那个被烙铁烙惯的。所以那个离弃良心的这个主题呢，在第一章十九节出现过，在这个地方再一次重复。然后这个错误的教法师的问题呢，到了第六章呢，他又再一次提到这个错误的教法师，他们在干些什么事情啊？就是这个错的假先知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提摩太前书当保罗写给提摩太提醒他注意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了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在第四章开始的这个地位啊，在整一章的前面呢，你看到他的主题呢，如果我们把它分成三块的话，就是说第四章以前提到了这个错误的教训跟错误的老师，接着呢，在第四章这个连接词有这个 but， 连着他提到教牧书信该注意的事情，但是就要注意到有背道的问题，接着后面就开始谈更多的背道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见说，我们第四章第一节开始讲到这个问题呢，它是居于一个扭转的一个位置啊。好，那么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几个字是不断的出现的。这个字呢，就是那个真道啊。如果以和合本的翻译来说呢，就是真道。这个真道出现三次啊。那么另外有一个字叫神的道，因为意思是非常接近。另外有一个字叫善道，所以呢，在六节的里面出现这些道，出现了五次。虽然它不是完全的一样的一个字，可是就可以看见说这是他所要强调的啊，也就是说那个真道。但是呢，因为提摩太保罗写给提摩太呢，他并没有在这个提摩太在教牧书信里面很多的去强调什么是那个真道，因为这是一种假设他已经知道的。所以呢，在给提摩太的话，他就直接用这个真道这个字啊。那么真道呢，其实如果你去看这个不同的译本啊，真道这个字呢，其实是有的是翻成信仰，如果是英文的译本呢，就是翻成 faith， 就是那个信心。好，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说我们在这一段话里面所要抓住的重点就是这几个字。好，所以假如我用20个字呢来形容这六节的经文的话啊，这个好执事要指出危险并服从真道，在话语上得建造。好，那么什么是那个好执事呢？其实这个好执事呢，虽然说在第四章前面讲到教会领袖的资格，讲到监督的职分，讲到这个执事的职分，你可以注意到这个监督就是所谓我们今天讲的长老啊，跟这个执事啊，其实两边的要求啊几乎都一样的，只有一个差别，就是这个监督呢有偏重在教导的方面啊。可是呢执事其实要求几乎跟这监督完全一样。那么虽然前面讲到这个是执事，好像是教会的一种领袖的资格，可是在原文里面来看，这个好执事就是在第六节啊，你会成为耶稣基督的好执事， 这里面的执事是指 good minister， 就是说这个执事并不是一种教会领袖的那个字啊，而是说这是你是一个或者 good servant， 好像说就是教会的仆人，神的仆人的那个意思啊。所以一个好的神的仆人，或者说一个忠心的人呐，他就要指出危险，要服从真道，要在话语上得建造。所以呢，我说今天的题目呢，我给大家定说，这是在末世下忠心的执事。为什么我说他是一个末世呢？其实这跟我们等一下要开始讲的这个第一节呢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在第一节里面呢，圣灵明说，那么圣灵明说呢，如果你去看这个英文的话，他说是 spiritual says， 这个 spirit says 啊， the spirit says， 这个 spirit 是大写的，这大写的 spirit， 到后面呢却有一个小写的 spirit 啊，那么这个小写的 spirit 呢就是这个 deceiving 的 deceitful 啊， deceitful spirit 就是说这个欺骗的灵啊，所以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里面保罗很明显的用一个圣灵，这是我们所讲的大写的那个 spirit， 后面讲到很多那些邪灵，讲到那个小写的那个 spirit 啊，这两个的对比啊。那么圣灵明说，如果以希腊文的语法来说的话呢，这个 spirit says 其实是 spirit is saying， 就是说这个圣灵正在这个时候对保罗讲啊。那么因为圣灵明说这个用法在圣经里面呢，就是在保罗书信里面是没有出现过的，他从来在引用什么东西的时候，包括他在引用旧约的时候呢，他很少用这种现在式或现在进行式这样子的语法，所以这个圣灵明说在这边出现的时候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但是这就是因为这是很特别呢，也引起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啊。那因为我也不是对这个希腊文我也是一窍不通的啊，我也是从这个解经书上呢去看这个问题，所以我不能够把这个问题啊跟各位表达得很清楚啊，这点很抱歉，希望留给将来有那个希腊文教授的人来仔细解释这个事。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这边讲圣灵明说，我们知道至少知道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保罗书信里面是绝少出现的，那么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呢？那么就是说明你这就是一个位置的问题，因为前面讲到保罗对提摩太提醒的所有教牧你该注意的事情，那些资格，你那个教会的祷告，教会的崇拜，讲到那个女人的问题，这一套问题谈到这里的时候，蹦一转，好像说我在这个时候我特别领受到圣灵的一个教训，这个圣灵就是告诉我，你看在前面这个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等等等等这些话，可是你注意到前面那句话在十六节一开始说呢，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好像说你到了这里每一个人都要同意我们所要讲的这个教会该这样做的，每个人都要同意，所以无人不以为然。可是在这个时候圣灵立刻跟我说呢，必有人啊！你看到前面讲无人，后面就讲这个必有人，他说呢必有人离弃真道，所以他前面那个很轰轰烈烈的那个叙述结束的时候呢，圣灵明说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仔细的去体会这个语义上的这个转折的问题啊。我知道说如果有一个我这个今天如果是一个很懂希腊文的人在这边，会从字义上呢帮大家解释这个圣灵明说呢解释得更清楚啊。但是呢我这个事情呢我怕讲错，所以我也不敢讲啊。但是呢我可以说的是，圣灵明说这里是很突兀的出现呢，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必有人要离弃真道。好，那么马上就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背道的问题。那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带领人信主啊， 我们在这个人在信主以前呢，都为他祷告做很多事情，然后这个人就信主了以后，我们都非常高兴，好，天使也为他欢呼，大家都可以这么说，有人决志走上来。那 接下来这个决志走上来的这个人呢，接下来刚开始有来教会，慢慢的就不来，然后到后来呢就不见了啊。那么在这边提到说必有人离弃真道，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呢，到底这个必有人离弃真道的这些人啊，他们到底是已经在教会的，还是偶尔来的？他们是属于哪样的人啊？那我们常常又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华人教会普遍的来说哈，常常要提一些 doctrine， 所谓提的 doctrine 呢，很多呢，我们讲福音派教会啊，虽然从这个过去几个神学家的发展来谈呢，有这个加尔文，有这个 Arminian， 好，然后福音派比较多的人赞同这个加尔文，那也有人赞同 Arminian 啊，但是我们不谈这些的差异，但华人教会喜欢谈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啊。那么你就会问到说，那既然他是得救的人，他已经决志了，我们又说若不是圣灵动工，没有人会称呼阿爸为主啊，没有人会呼求圣灵，好像这些经节告诉我们一个观念，说一定是圣灵动工，一定是神 选他了，他才会出来决志信主。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说，哎，既然神选他，他为什么后来就没有那个行为的表现啊？为什么就不会生命就有改变，然后就不会来教会，就不会来热心服事，好像很奇怪啊。这个问题没办法解释。那有一个解释就是说，哦，那个信不是真的。那但是他也做了决志祷告，他也等等，就你可以体会得到说，这个是我们在教会的这个治理上面常常会面临的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面呢，他就提到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随从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马上就提到说为什么这些呢？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啊。所以可以看见一些事情啊，到底在教会的当中哪些人是真正得救的啊？我这个问题开始要引起许多的讨论了，可能我们当中一定会有许多人不同的看法啊。那这个好像是一个引爆一个什么炸弹一样的啊。那但是有一个问题确实很明显的啊，就是说当耶稣讲说呢，这个稗子跟麦子啊，稗子跟麦子是一起生长的嘛啊，那稗子麦子在刚开始生长的时候呢，耶稣说就让他们一起去生长啊，等到长大了就会分出来了，就自然就会分出来了。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这个在教会里面啊，很可能啊，我用这个字啊，很可能啊，因为事实上这个事情我们没有人知道啊，因为到时候稗子和麦子真的是神在审判的时候来才把它区分的啊。那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执事哈，我讲的这个执事不是领袖的那个字的那个执事呢，就 minister 哈。我们在教会的责任其实不是去区分谁是真的就谁是假的，就我们希望好像这个提摩太前书二章讲的，我们要万人得救，我们希望万人得救嘛，所以只要他能够来到教会，我们就希望去栽培他，去带领他嘛。那我们不是去分这个是真得救假得救，这是不是我们的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很确定，是必定有啊，必定有我们当中可能在每个教会里面必定有一些人呢，是会变成呢随从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啊。因为你可以注意到，当前面讲到在三章十六节讲到说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等等，讲到那些圣灵的工作，那个轰轰烈烈的事情一结束，接着一个 but， 但是啊，马上提到的是那个小写的那个 邪灵 spirit， 而且呢，他这个小写的邪灵呢，是用那个 deceitful， 就是说这种是用欺骗人的，所以很明显的就看见说那个对比呢是紧接着而来的，啊，似乎从这一段的位置，从这一段那个字的用法，好像要告诉我们啊，保罗借着写给提摩太，其实也是让我们看见呢，我们看见一个正面的事情。那么这位圣灵啊，他启示了那个基督的奥秘，那是完全正面的，因为他讲到这个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呢？神在肉身显现，就是那个道成肉身，这是一个奥秘，是圣灵去把他启示出来的。圣灵呢称他为义，然后呢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但是同时也是那一位同样的那一位圣灵马上也启示一个事情，这个启示的事情却是那个邪灵的事情。这个邪灵的事情是必定有邪灵跟鬼魔的道理会引诱一些人离开教会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被盗的信仰呢，我们刚才讲圣灵必定有预言，而且呢圣灵预言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啊。那么在这些发生的事情的里面，如果我们看呢第六章啊，第六章从第三到第五节，就是所谓的这些被盗的人他们做的事情啊。如果你翻到第六章的话，就在提摩太前书啊，第六章第三节说啊，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你看那个纯正这个字呢，也是在提摩太前书的 keyword 啊，合乎敬虔，敬虔也是那个 keyword。这些人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喜欢 argue 的意思啊，喜欢这争论言辞，争论也是那个 keyword。然后呢，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啊、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啊、失上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这些就是那些必然会发生在教会当中的那些事啊。马太福音讲到说，在你们当中啊，将来后来的日子，在到那日啊，必有假先知啊。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圣经的预言呢，必有敌基督啊，这些都有可能啊，必有这个披着羊皮的狼进入到你们的中间。所以这里面讲到圣灵预言的那一位道成肉身的神，完全正面的，同时也预言了这个负面的，必定有人会跟从。那么在那个后来的时候，这个字呢 later times 呢，这又提到说到底这后来的时候指的是什么的时候啊？可以说这后来的时候就是从保罗讲那句话以后一直到今天为止，就是在后来的时候。那么圣经里面有一个观念啊，叫这个东西叫末世啊。那么我们在讲末世的时候，好像这个神学里面常提到一些末世论啊，好像要谈那些千禧年啊，这样那样，前千禧后千禧这些问题。其实概括的来讲呢，我们从使徒的时代啊，他们那个时候就认为是末世。为什么呢？当耶稣这个在路加福音啊，或者使徒行传刚开始升天的时候说，我怎么，你看我怎么样上去啊，我还要怎么样来啊。所以那个时候使徒的概念呢，就是认为基督快来了啊。所以从那个时候他们的概念里面呢，就已经是说这是末世了。那么这个末世的概念一直到我们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希望愿主快来，那么就是因为主来的日子没有人晓得，他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来，甚至很可能我话还没讲完，他就是主来的时候啊。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要敬虔，因为我们不可以说我考完试以后我有空，我好好的修炼一下啊，然后再来预备主来。那这个时候呢，主来的日子不知道， 随时都可能来，我们没有那个时间说准备一下修炼一下，我们是要随时准备着，随时等待着。那么基于这个原因，那个末世呢成为一个动力啊，成为一个教会发展的动力，每一件事情都是立刻要做，因为说不定你话没讲完，脑筋没转过来，主都可能就来了啊。那么当然彼得前书讲说主还没有来啊，其实是宽容啊，宽容我们还没有这个，还有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啊。所以从这些事来讲呢，这个后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在框入在这个时间，就是这个末世啊。那么这些人所要跟从的这些被盗的事情啊，就是被盗的事情呢，就是这些邪灵跟鬼魔的道理啊。那刚才我们在第六章所读到的那些，就是什么？为了自己的好处。简单的说呢，邪灵鬼魔的道理呢，都是为自己的好处啊。好，那么这些被盗的人呢，他们是假冒的啊，是假冒的。所以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提到呢，这个犹大的问题啊，耶稣起初啊就知道这个人会卖他，起初就知道啊。所以从这里面引申出来的呢，就说的确连跟从耶稣三年半的这个犹大都是那种假冒的啊。但是为什么神主耶稣为什么还继续带领他呢？还替他洗脚呢啊？你可以看见这是神的爱，在任何一个时刻都不放弃啊。可是也可以看见呢，这个假冒的问题啊，人有责任啊，人有责任。好，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被盗的信仰，我们提到了被盗的人必定有人，提到被盗的事，我们提到了被盗的时间，就是在那个 later times， 在后来的时候，我们提到了被盗的原因啊，是这些鬼魔这些问题。我们也提到了被盗的谬误，什么是那个被盗的谬误呢？啊，我们提到对不起，在第二节他讲到这个良心呐、啊，良心如同被这个热铁烙惯了。这里面有两种解释啊，这种解释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那个良心呢，被什么是被那个铁烙惯了？就是说你第一次碰到那个热的东西啊，你觉得很烫，一下子就被烫到啊。我们讲说喝热开水好了啊，你第一口下去的时候觉得很烫，对不对？然后第二口再来的时候呢，就慢慢习惯了，就不比较不怕那个烫了。所以呢，那个就是叫做习惯了，被烙惯了啊。那良心呢，慢慢麻木了啊。所以当良心麻木了，就对罪啊的那个敏感性呢，就完全失去了啊。好，所以这个就是那个被烙惯的。那我们现在讲到说那个被盗的谬误。好，被盗的谬误呢，他提到了几个，说他说呢，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什么是禁止嫁娶跟禁戒食物呢？基本上他们这是那个时候流行了一种叫诺斯底主义啊，就是他们认为说不结婚啊比较圣洁。他认为这个男女的事情呢，这是不圣洁，所以呢，硬要守独身呢，这是一个比较圣洁的做法啊。所以他们说要禁止嫁娶。当他们讲这个禁止嫁娶，禁止这两个字本身呢，就已经是负面的意思了啊。那嫁娶呢？嫁娶本来是一个，我们知道说啊，神所设定的是神圣的嘛，对不对？他为什么要去禁止他呢？啊，那我们更知道说，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讲到那个第三章讲到那个监督的责任，他说什么？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对不对？那个执事呢，也是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然后他子女什么呢？要端庄啊，这个配偶要端庄。那么我们就在提摩太前书就已经看见。这么说来，监督跟执事都是有家庭的嘛？啊，既然都是有家庭的，那如果有一个在教会里面连那个领袖都是带着家庭的，而他们的家庭都有一定的规定啊，就是这就是一个资格 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子女要教导好。那你如果不能管理自己的家，你怎么能管神的家呢？那就说明这些领袖们都是有家庭的。那为什么有人会跑出来说不可以嫁娶呢？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说，这个禁止嫁娶呢，这是一个谬误。那么他谬误的地方在哪里呢？他就否定了神所设立的婚姻了。好，同时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七章啊，其实哥林多前书七章你如果看的话，第一到第十四节，在那里呢就提到呢，这个婚姻是圣洁的。好，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一章，我看第十四节就可以了哈，在哥林多前书七章。第十四节呢，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你可以看见说，这第七，从第一节开始论这个婚姻的问题。假如说神的心意是要守独身的话，那么哥林多前书不必这么多的篇幅来谈婚姻的问题。假如说神需要人要守独身的话呢，那当年就不用造一个夏娃领到亚当的前面，这个领到亚当的前面就是这个父亲要领女儿到走上来，对不对？然后 give away， 这个就是这个来源然后呢亚当要说什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一见钟情，一看了就喜欢，喜欢到骨头里面去了就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么你看见那个婚姻的神圣的美好，然后呢创世纪说当时两个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为什么呢？因为在夫妻的当中这就并不羞耻，那都是圣洁的但是为什么会有人说这个是一个守独身更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说，那天主教呢在这方面呢，我没有特别的研究了就是为什么要神父修女要守独身，那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对神更敬虔的表现。好，所以从这个谬误的问题我们可以看见很有意思一个谬误不是很明显的让你发现这是完全错的，因为你看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它的出发点是要更敬虔因为有了家庭，所以就会让他 分心，所以呢干脆守独身吧，那我会更爱主如果说因为你出发点是好的，那你能不能说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好的呢？从这个事情来看，你就发现说他出发点是好的，他要更敬虔，这是对的，可是他做出来的事情呢却变成是错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常讲这个败子麦子的问题有时候就在这里，说有些事情的确出发点是好的，可是最后引出来的问题呢却变成是不好的那就是我们这就是要小心的地方。那么从论这个禁止婚姻的问题非常清楚他其实是讲到一个问题呢，他把神所设立的神圣的事情他把抹杀掉了第二个问题呢，他讲到禁戒食物，其实你看那个小字呢叫做戒荤就是说不要吃肉那么你看现在世界的宗教不吃肉的很多嘛，回教是不吃猪肉，佛教是不吃牛肉天主教在那个受难节的那个月也说不吃肉好，那么为什么不吃肉？他就是要什么苦其心志，也就是说为了要让我更敬虔的意思可是呢也是出发点是好的，那结果呢却是想要用这个这样子的方式呢来表达那个更敬虔。可是我们从嫁娶跟敬虔这两个问题来看呢，我们都发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两件事情都跟肉体的情欲有关系婚姻的嫁娶的问题是一种情欲的问题，这个吃肉也是一种 口欲的问题。好，这两种都跟欲望，肉体的欲望有关系呢，那么要借这两种东西的克制而来表达敬虔呢，这就是借行为称义的问题。啊，这就说明了这两件事情都是与行为称义有关系。那么从这件事情上就完全的离开了我们讲的那个恩典是从信心来称义的问题，不借着任何行为。当一个人的称义完全的就是一个信心啊，所以当你要借着行为来表达你是更敬虔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方向啊。行为并不表达什么，完全是信心，信心上面来表达啊。所以这里面就提到了这两个的境界呢，其实就是行为称义啊。那么我们现在讲到说刚才这个被盗的信仰，那什么才是真道的信仰呢？其实真道的信仰在接着后面讲呢，所有的食物啊都是神所造，叫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啊。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真道的信仰是什么？相信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啊。神所造的任何一个事情啊都有一个正当的用处啊，叫我们来享受啊。有时候你就想一个问题啊，神创造这个世界给我们是做什么的啊？圣经是讲什么？叫亚当管理嘛，叫他管理嘛啊。可是呢也是叫我们享受，叫我们可以领受的。哥林多前书四章也讲了什么？我们所有的每一件事情哪一样不是领受的？每一样都是领受的啊。既然是领受的，我们就是带着感谢来领受啊。所以呢每一样事情都有它正当的用处，只要你照着这个正当的用处去啊，你就是领受感谢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什么叫正当的用处？这就提到那个同性恋的问题呢，因为那个不是正当的用处啊，正当的用处那叫逆性的用处，对不对？所以神所创造的都是好的，可是有一点是什么？你要照着他创造的那个用处来用，那么你就是，这就是一个美好的事情。但你不照着他创造的目的的用处来用呢，那就叫逆性了啊，那就是啊，那就是，这就是有问题。你就不能说那个创造变成就是啊反转了哈，反方向，反转了这个啊创造的目的了啊。所以对于真道的信仰，我们首先相信神造的万物都是好的啊。接着呢，你是什么？感谢着领受，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是受造的，我们就是领受啊。第三个呢，使他圣洁，怎么说呢？在这个若感谢着领受，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为什么这个一个东西可以因为神的道和人的祈求可以变成圣洁呢？你知道在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彼得看见一个异象，从天上垂下来，里面的那些都是不可以吃的啊。我知道这个不可以吃的里面，你如果看那个利未记啊，那个什么是不圣洁，什么是圣洁，其中有一样啊，就是我们最爱吃那种龙虾啊，虾啦龙虾，这个东西是不圣洁啊，就不能吃啊。那都不得了，那广东菜少了那个龙虾草啊，这个就这个失色了很多哈。但是在那个彼得看见这个垂下来四个角垂下来，里面都是那些不可以吃不圣洁的，他说主啊，这是不圣洁的，我不可以吃。然后神怎么说呢？我所洁净的，好，这是我所洁净的，你都可以吃啊。也就是说那是什么？那就是神的话嘛，神的话已经洁净了嘛啊。所以他这边讲说靠神的话来洁净的，神如果说已经洁净了，那当然就是洁净了嘛。好，第二个呢，在这个为什么借着人的祈求呢？你知道在第二章第八节，就是我们的提摩太前书啊，他说第二章第八节讲到教会的里面，他讲到男人，他说呢，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他对于这个男人说啊，你要在教会里面，我希望男人所要担任的那个的角色是什么呢？就是到处跟人家祷告，到处去按手，好，那个手叫圣洁的手，祷告的手叫圣洁的手。好，你知道在利未记有一个规定啊，你那个圣洁的东西呢，去 touch 到以后呢，那个也跟着就成为圣洁。好，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啊谢饭啊，我们吃饭以前要谢饭，对不对？如果那个是龙虾是不圣洁的啊，我们一谢了以后啊，它就圣洁了，圣洁的手，我们感谢着领受了，那就放心的去吃吧。啊，那你看那个保罗在这个讲到那个啊拜偶像的食物的那一段啊，那个如果你是知道这个啊闽南的习俗，尤其台湾来的闽南的，就喜欢吃拜拜，吃拜拜呢，照讲啊。这个保罗所提出来的原则什么？凡事我都可行啊，但不都有益处。意思是什么呢？我可以去吃拜拜啊，啊，那个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既然他拜的神是小神嘛 ，spirit 那个是小的嘛，而我们所信的神是大的神，神都已经借他的话语，借着我们的祷告呢，把这所有的事情都洁净了。我们应该去吃呢，就是没有问题，没有什么洁净不洁净的问题。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不要叫人跌倒。好，我们不要叫人跌倒。所以吃拜拜啊，其实是可以吃。假如你去吃的时候，注意左右没有基督徒，你去吃吧。啊，万一有基督徒不好，因为这个基督徒心里面好像起个疙瘩，说我们这种教会的领袖们或者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跟这个拜拜的人在那边。嘻嘻哈哈哈，怎么样？那好像会这个影响到他的，叫他跌倒的话，那就不要吃啊。也有人打个比喻啊，说假如保罗呢走到这个希腊的街上啊，那么希腊的街上在卖猪肉的时候啊，然后呢烤了一个肉很好吃的话，拿给保罗，你说保罗会不会吃？啊，保罗会吃。啊，为什么保罗说嘛？我向着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啊，我向着希利尼人我就做希利尼人，有没有？他会吃啊，但是他都注意说，凡事我都可行，我是可以吃，但是我要注意的是有没有叫人跌倒，啊，那我们就看见说一个事情啊，我们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真正是谈一个什么问题呢？真正是谈一个自由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你禁止这个，禁止那个，啊。这个禁止的本身呢，进入到那个律法主义的那个限制的里面，而事实上呢，神所要给我们的是那个自由，啊，我们不受这些东西的辖制，而真正辖制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出于爱的缘故，我们自己愿意牺牲，我们不愿意叫人没有得到福音的好处，那个成为我们一个唯一的辖制。虽然说是瑕疵，其实不是瑕疵，而是我们愿意传福音，我们愿意把福音传给众人。那为了那个缘故，只要拦阻这个原因的，我就牺牲着，我就忍耐着不去做，啊，那个就成为呢所谓的啊，在这里提到的真道，啊，虽然他没有很清楚的去讲，啊，好，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说在有关于食物的境界的问题呢，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呢，说出口的，啊，才能污秽人呢，啊，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对不对？什么是出口的？讲话啊，那么话讲出去会污秽人，是真的是那个嘴巴在污秽吗？其实是那个心，所以真正污秽的是那个心，而不是那个入口的。意思是什么？食物都是可以吃的嘛，入口的不是污秽的嘛，啊，好，罗马书十四章，你如果看十三节到二十三节，哈，最后那也是讲到那一段食物的问题，但是他说什么呢？凡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啊，所以你在那个面对食物的那个吃的时候啊，有一个原则，你在做这件事情呢，跟你的信心很有关系。 那个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又跟我们传福音这些事有关系啊。所以在这个食物的事情上，出于信心，我相信这是神所创造的，这是一个信心嘛。我相信神所造的就是美好的，不然他造干嘛啊？那么我们就相信。当然你要想这个事情，我们有很多问题。苍蝇为什么要有苍蝇啊？对不对？你想这个创造的问题。哎，有一次我很记得这个事情啊，这个我讲这句话是我神学院的老师他所提出来的啊。那他讲的是苍蝇不知道好在哪里，蚊子他不知道好在哪里啊，他除了传播那些病菌以外他有什么好。就我们那个课堂里面有一个做这方面研究的，他们说呢，苍蝇跟蚊子是必须的，在做一些实验的里面呢、啊、是必须的啊。那这样讲起来，就是说神所创造的这个万物呢都有一些用处啊，那个是预备好给做实验的人去完成实验的啊。那么既然这样讲，神所创造的都是好的啊。那你如果这样讲，神所创造是好，那我问你呢，坏人呢？神造一个人然后他变成坏人，那坏人为什么是好的呢啊？因为圣经讲啊，坏人是为祸患的时候预备的。为什么？好人要经过祸患来磨练嘛，对不对？你如果没有坏人呢，谁来磨练那个好人呢啊？所以呢，你就可以从神所创造一切都是好的。你对神的信心呢、啊、甚至遇到坏的事情你都可以感谢他。为什么？这是用来磨练好人的啊。我忘记是哪一个那个这个思想家，也是一个圣徒哈，就说他被抢，路上被抢，然后就觉得说他被强盗抢了以后啊，他觉得应该感谢主。那么被抢有什么好感谢呢？他就说，第一个，他只抢了钱，他没有杀我，所以我感谢主。好，然后呢，第二个，他说，他抢了我的钱，他就放我走，他没有伤害我，所以就我也感谢主。好，然后第三个想呢，实在想不出来，他就想说，哦，有一个，就是说，幸好是他抢钱，而不是我抢钱。啊，所以就在那种情况下，他也可以想到什么是可以感谢主。所以凡事呢都是神所造的啊。我们讲说那个创造的东西是造，包括那个环境啊，是神允许的环境，那这也是要感谢主。好，没有一样啊是可弃的，因为神的道和人的祈求就成为圣洁。好，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说，这一段真道跟刚才讲的悖道有一个最大的差别，那个差别在哪里？所谓悖道是说禁止嫁娶、禁止食物，谈到的是靠行为称义；但是到真道的时候，他谈到的是什么？他不再是谈那个属灵的外表，而是谈到属灵的内在。那属灵的内在是什么？就是操练敬虔，其实就是操练敬虔，也就是从信心来出发。好，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来看到第六节啊，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这些事是哪些事啊？就前面讲的那些事，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讲的这些事，你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有一个问题，就是这里面提到的执事，就不是刚才讲到领袖资格的那些执事，不是 deacon， 而是一个 good minister。 你是，而且你不是教会的 deacon， 你是基督的 minister 啊，这点是不一样啊。所以因为什么啦？因为提摩太啊，他是不是监督啊？他不是啊，他不是监督。他是不是执事？他也不是，他是被派去以弗所教会做一件特别的事工的。所以呢，这封信对提摩太讲的时候啊，他不是以说你是执事或你是长老、你是监督这样的角度来讲，而是你是神耶稣基督的仆人的这个角度来讲的。所以他说， 你要做耶稣基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服从的善道上得教育。所以其实提出好执事的三个条件，第一个你要指出危险。通常我们讲说啊，一个话语的执事的喜欢我们讲的都是正面的，我们希望讲神的话语，这都是正面的啊。但是他特别提到一个问题是，你也要讲负面的。那个负面的是什么呢？指出那个危险啊，因为讲负面的事情啊，就是做坏人啊，做坏人都尽量避免了。但是呢，这边提到这是必须的，一个好的执事要指出那个危险啊，因为你如果不指出那个危险啊，就说明你也好像跟这个事情妥协了啊。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教会的牧师啊，每到选举啊，就要提一个问题，那个堕胎跟同性恋，因为这是每次选举必然的问题。每次选举那个候选人呢、一定会被教会问那个问题，请说说你对同性恋的看法啊，请说说你对堕胎的看法。好，这个话一说完了以后，教会大概分两派了啊，马上两派就分出来了。但是有些牧师呢，尽管在这个情况下他还是要讲，为什么？教会要表达立场嘛。那每次你一表达立场，教会里面都会说，你怎么可以暗示弟兄姊妹去投那个人的票啊？你怎么可以好像这？但是这就是，如果我们从这个圣经来讲，你要指出那个危险。如果我们不指出那个危险，我们就好像跟那个事情妥协了啊。第二个呢，提到呢，你要服从真理啊。那么在这里面的真道，它的原文是信仰，它的善道原文是 good doctrine， 就是说好的教训的意思啊。这些服从，所谓对一个话语的服从啊，就不是说这是谁讲的话啊。从这个事情上哈，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啊。我们教会不久以前有这个神学课程。这一个华人很有名的一个教授，神学院的教授来我们当中讲，特别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他说你不要听神学家讲了什么话，而要注意圣经讲了什么话啊。那这若有所指啊，神学家有哪些啊？最出名的就是加尔文嘛，其次是阿米念，其次是很多我们有名的布道家等等等啊。那他特别提醒这一点呢，就是说对他们这些都是有很深的造诣，讲的话可能90%都对啊。但是呢，我们真正我们信心的皈依的地方还是在圣经，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圣经讲什么。好，那么这是我们一个服从的态度，我们服从的是圣经的话。好，第三个呢，讲到我们要在话语上呢受造就和得成长，那么这就包括知识跟生命的两个方面。好，那华人教会啊，其实我自从啊在教会担任这个长老会的这个主席以后啊，就开始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就是我每个礼拜二去参加牧师的祷告会。那每个礼拜二早上呢，我们教会的牧师是只有他们自己的祷告会，这样。那我后来就开始参加了这个牧师里面的祷告会。那因为过去我们以这种代职侍奉的立场啊，都是忙我们自己的工作嘛，没有一个时间呢去真正白天的时间去教会，看看教会是什么个样子啊。但是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验呢，就是我发现啊，我们牧师白天在教会的时候，其实你看那个教堂空空洞洞的，然后叫这个牧师在里面坐在那边啊，其实你会觉得说，哎，牧师其实蛮孤单的啊。固然你可以说，哎，牧师其实不一定要坐在教会里面，应该出去探访，应该这样那样，应该做什么事哈。可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实际上去体验牧师所坐的那个位置的那种感觉啊，你就不知道那种感觉啊。那么我去了以后，我就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们 每次长老开会，每个礼拜三下午我们长老就开会，一个月一次长执会全部的开会。那我们一开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外面工作完了啊，然后一进到教会一坐下来就开始讲教会的事，对不对？那其实我们真正坐在教会有多少时间了？其实是很少啊。那我们没有去想到说我现在讲我们呢，不是这些啊，不是大家的我们啊，我讲了我们是指我们的那些长老啊，哈哈，没有去想到这个牧师一到五坐在这个教会想着这个教会的事，在那个空空的里面啊，对这个教会该怎么做，其实还是很孤单。你知道这个人总是你要 有人气嘛，对不对啊？那这件事情里面啊，其实真是会有那种感觉啊。所以我对那个体验很深刻啊，以后啊我就觉得说是应该采取一个实际的行动啊，去支持牧师。所以我每个礼拜二就去这个，当然我个人是因为工作很 flexible， 所以我可以这样做啊。但是几个月这样下来以后，我发现呢，我个人跟牧师之间对于教会事工的看法，就无形中呢那个契合那个默契啊，无形中就好很多啊。所以以前我们在礼拜三的每一个礼拜三的长老会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意见一进来的时候啊，都是有不一样的啊，大家都会努力的追求合一，可是你也可以看见那个不一样啊。但是经过几次的跟这个牧师的祷告跟事先的沟通一些事以后，在那个开会的里面呢，就发现说其实是那种和谐的感觉呢比讨论的感觉呢要更多啊。讨论的意思就是什么，哎，我们不一样，好好来开始讨论，这个叫讨论啊。和谐是什么？和谐是好，就这样，就是好，你就听到就是好啊，就 OK， 大家就做啊。所以我们我就个人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呢，就是说其实在弟兄姊妹之间也好，在同工之间也好，各方面的事情啊，其实有一点啊，就是要花时间啊，就是那个时间是绝对不可以省的，一定要花时间。就那个时间你花下去了，大家坐在那边就是整天的，就算整天的对看好了哈，也是好过啊你从外面走进来，公司的事还没丢光坐下来开始开会，有很多说不出来的事情啊，你都有时候提一个什么意见或什么，有时候怎么来的都不知道啊。仔细的想呢，其实是我们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其实这也是花足够的时间真正要干嘛呢，其实就是祷告嘛。真正讲教会的事情，教会的 business 的是一个属灵的 business， 教会在一起就是谈属灵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应该尽量的把教会重要的事情拉进属灵的范畴里面，那我们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上好好的搞，那我们在教会要谈的也是属灵的，我们在讲台上要讲出去的也是属灵的，都应该在属灵的这个事情上维持在这个范畴里面。至于一些属事的事情啊，其实应该讲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怎么可以都没有关系，因为那个毕竟都是属事的事情，就是这样都可以。好，所以我想做个结论，假如你在教会里面如何分辨假冒为善的跟这是一个不完全的啊，因为他说必定有人会离弃真道啊。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人都不完全，所以有些做一些事情呢不见得是真心的，所以我们就要讲说你如何分辨呢，这个一个问题出来啊，这是真心的还是有意的，如何去分辨它啊。你看从这个经文来看，前面的圣灵告诉我们道成肉身一切的属灵的真理，同样的圣灵立刻提醒我们必定有悖道的事情要发生，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怎么去发现这个事情呢？其实圣经讲到说 区别假先知真先知的问题，就是看他是不是为自己，是不是讨人的喜欢。那如果你是发现有这个讨人的喜欢的程度出来，而不是讨神的喜欢的，那个就开始是要注意这个问题。但是到底是真心的还是有意的呢？我们也是不知道的。我们真是在教会里面，像这个里面这样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们都相信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教会是神的家。你说谁最关心呢？神他自己会最关心。我们任何一个人在教会里面都不能说教会是我们的，我们都只是教会里面的一份子，这是在神的家。所以我们一起来到教会，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是要看见神。我也是盼望说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大家能够看见啊，是我这背后的十字架啊，看见的，把这个，如果说这是话语，能够让我们今天生命能够有一些改变的话，那我们就把荣耀归给十字架，因为这个教会是神的家啊。我们来教会是 deal with spiritual business， 就是通通都是属灵的事情，愿意属在神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上。让我们呢更加操练这个敬虔的道理啊！我从第七节开始就开始要谈到那个敬虔的道理。那么教会是真理的柱石，那么敬虔的基础在哪里呢？就是在那个真理的柱石上面。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啊，孩子，实在谢谢你自己的话语，也是特别将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仰望你，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联络我们啊，责备我们，引导我们认识你的真理，认识你的奥秘。主，谢谢你，主，我们将教会仰望你，我们愿意这个教会是你所关心的教会，你必定要带领教会啊，你必定在前面带领。求主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每一个人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也是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放下自己，操练敬虔的道理，愿意生命被圣灵来改变，愿意来寻求圣灵。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